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64集。 可现在才做，赶不上圣诞节啊！ 金城他们本来就没想赚圣诞档，他们看中的是小孩的压岁钱，只是现在再开始做，再怎么赶要做出完整的商品也得一个半月，那时候的小孩压岁钱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。 同源笑着说风凉话， 就算做好了，他们打算怎么卖？若要铺到中盘，只能卖给专做现金交易的中盘。 那太危险了，那些中盘消息灵通得很，突然拿一大堆到处都缺货的抢手游戏叫他们进货，他们当然会觉得有问题，追查到任天堂咱们就完了。 那在哪里卖？ 咱们最在行的黑市吧。不过这次跟太空侵略者和高尔夫球那时候不一样，目标不是电子游乐场，也不是泡咖啡馆的大叔，是一般的小孩。 不管怎样，你回绝了吧？ 当然，我可不想跟他们一起自寻死路。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 尤燕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喜力，拉开拉环，细白的泡沫喷了出来。尤燕和同源谈论超级马里奥的隔周星期一，在尤燕的电脑店里，那个男人来了。同源出去进货了，尤燕一个人招呼顾客，中岛红会也在，不过中岛红会的工作是接听电话，他们在杂志上刊登广告，所以打电话来询问和下单的人不少。同源的这个电脑店是去年底开张的，那时红会还不是员工，有燕和同源两个人忙得晕头转向。红会是今年四月才加入，有燕一开口红会就答应了，他说原来的工作很无聊，正考虑辞职。他前一份工作就是在有燕工作到去年秋天的那家店。半价买了旧款电脑的客人离去之后，那个男人走了进来。他中等身材，似乎不到50岁，额际的发线有点退后，头发全往后梳。他穿着白色灯芯绒长裤和黑色麂皮运动夹克，一副金边绿色墨镜挂在夹克胸前的口袋。他脸色不好，两眼无神，嘴巴不悦的紧闭，嘴唇两端有点下垂，让有燕联想到裂隙。他一进店先看向了有燕，接着以加倍的时间观察正在通电话的红慧。红慧注意到了这个男人的视线，可能是觉得不舒服，便把椅子转到了一侧。男人随后盯上了架上堆的电脑和相关的配件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不打算买，对电脑也不感兴趣。 没有游戏吗？ 男人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沙哑。 你要找什么样的？ 马里奥，像超级马里奥那类很好玩的，有没有啊？ 哦，很抱歉，没有您说的那种电脑用的游戏。 哦，真可惜。 和说的话相反，男人丝毫没有失望的模样，他露出了不明所以且令人反感的笑容，继续在房间里浏览。 这样的话，我建议您用文字处理机。虽然电脑也可以进行文字处理，但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。NEC？是的， NEC 也推出了。高级机种有文豪 5V 或 5N, 档案储存在磁盘里。平价的机种一次能显示的行数很少，要储存的时候，比较大的文件有时候必须分成几个档案来存。是的，如果您的工作是以书写文字为主，我想高级机种更适合。 红慧对着听话筒说话的声音，整个店里都能听得到。有燕听得出来，红慧的声音比平常更快更响。 尤燕明白红慧的用意是想向男子表示店里很忙，没时间应付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。尤燕思忖着这个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，同时提高了警惕，他显然不是一般的客人。从他嘴里听到超级马里奥，这使尤燕更加不安。 这个人和上星期金城提的那件事有关吗？ 红慧挂上了电话，男子似乎就在等待这一刻，再度把视线投注到尤燕他们身上，仿佛不知道该向谁开口似的，他的目光在他们两个人的脸上转来转去，最后停在了红慧的身上。 亮呢？ 亮。 红慧疑惑地看向了尤燕。 亮丝，同源亮丝。 男子冷冷地说道。 他是这里的老板吧？他不在， 出去办事了。 男子转向有燕说道。 什么时候回来？ 不清楚，他说会晚一点。 有燕说了假话，按照预定同源应该快回来了，但是有燕下意识地认为不能让这个人见到同源，至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见面。称呼同源为亮的人，据有燕所知，只有西口奈美江一个。 哦。 男子直视有燕的眼睛，那是想看穿这个年轻人的话语背后有何含义的眼神。有燕很想把脸扭开。 那好，我就等他一下。可以在这里等吧？ 当然可以。 他不敢说不行。也认为同源一定能从容处理这一场面，把此人赶走。他恨自己不能像同源那样把事情处理妥当。男子坐在铁椅上，本来准备从夹克口袋里拿出香烟，好像是看到了墙上贴着禁烟的字条，便又放回口袋。他手上戴着白金尾戒。有燕不理他，开始整理船票，却因为在意他的视线而弄错了好几次。红慧背对着那个男子确认订单。 嗯，没想到那小子还挺有本事的。这店不错呀。 男子环视着店内，随口说道。 亮那小子还好吧？ 很好。 有燕看也不看，直接回答。 那就好。不过他从小就很少生病。 尤燕抬起头，从小这个字眼让他感到很好奇。 这位客人，您跟同源是什么样的朋友？ 啊，老相识了。 男人露出了令人厌恶的笑容。 我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他了，不但认识他，也认识他爸妈。 亲戚？ 不是，也差不多吧。 说完，男子好像很满意自己的回答，他有声地点着头，然后停下动作反问： 亮那家伙还是那样阴沉吗？ 诶， 我问他是不是很阴沉啊，他从小就阴森森的，脑袋里在想什么让人完全摸不透。我在想他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？ 还好啊，很普通。 哦，很普通啊。 不知道哪里好笑，这个男人无声地笑了。 普通，真是太好。 就算这个人真的是童言的亲戚，童言也绝对不想和他有所来往。 男子看了看手表，一拍大腿站了起来。 看来他一时不会回来了，我下次再来好了。 如果需要留言，我可以转告。 不用了，我想直接跟他说。 那么我把您的大名转告他好了。 我说了不用。 男人瞪了尤燕一眼，走向了玄关。尤燕心想，既然如此那就算了，只要把这个人的特征告诉同源，同源一定会明白的。再说现在第一要务是要让这个人早点离开。 谢谢光临。 听有燕这么说，男子却一言不发地伸手拉把手，他的手碰到门把之前，把手便转动了，接着 门打开了，同源就站在门外，他一脸惊讶，应该是看到面前有人的缘故，但他的视线在男人的脸上一聚焦，表情突然变了，同样是惊讶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。他整张脸都扭曲了，接着变得像水泥面具一般的僵硬，阴影落在了他的脸上，眼睛里没有任何光彩，嘴唇抗拒世上的一切。有燕第一次看到同源亮司这副模样，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然而同源这些变化只发生在刹那之间，下一刻他竟然露出了笑容。 这不是松浦先生吗？ 是啊。 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 两个人当着有燕的面握起手来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